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第157集。 也是这一日，皇城上书房，嘉宁帝望向下手半跪的赵福，神色阴鸷。 你说什么？韩月下落不明？ 陛下，武殿下已于一个月前和王妃离开江南，暗卫回禀说，武殿下和王妃出海游历后一直未回。本以为有武殿下帮持，朝廷也可以稳妥些，哪知武殿下竟然在这个时候出了海。南海海域辽阔，又一向在帝家把持之下，要想找到武殿下，无异于大海捞针啊。 出海未归 啊，陛下，奴才已命暗卫入南海寻武殿下。 不用了，把人都召回来。 陛下，这 韩月和太子一向亲厚，他的性子再淡薄，也不会在三国交战时入南海游历，弃大局于不顾。这半年朕收到消息，他一直辗转江南，为太子搜集粮食和民间的能人异士。西北的仗还没打完呢，他怎么可能出海？ 陛下是说武殿下犯了险？陛下无子，已亡其二，太子远在边疆，战事一日不定，性命便一日没有保障。十三皇子还只是一介幼童，成年皇子仅剩武殿下一人。如今武殿下下落成谜，若是太子再出点事，皇室20年内难出继承之人呐。 怎么，韩月怎么出的事，你难道猜不出？还要朕挑明了说不成？ 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，奴才没寻到证据。 哼，除了帝家，还有谁敢动皇家的人？ 莫非是靖安侯？可靖安侯远在西北。 唉，是他入西北前就做好的打算，或是洛明熙瞒着他动的手，这有什么区别？他们做的一切皆是为了帝家。 陛下，奴才这就派暗卫去寻武殿下。 不用了，整个晋南铁板一块，韩月既被掳到了晋南，除非他们放人，否则就算是皇家宗师去了，也带不回韩月。有帝圣天在，皇家的人在他有生之年怕是都不能再入晋南了。 那武殿下的安危？ 看在太子的份上，韩月性命无碍。不过韩帝两家相争尘埃落定之前，帝家不会让他回朝。赵福，再派一组暗卫去西北保护太子。太子若是出事，你和你一手训练出来的暗卫提头来见朕。 是。 浓浓戾气迎面而来，赵福知嘉宁帝因五皇子一事震怒，越发看重太子安危，神情严肃，领命退了下去。上书房内，嘉宁帝行到御桌旁的沙盘处，右手在沙盘上拂过，抬手握起一把细沙，任细沙从手中落下，在沙盘上从晋南一路撒向一座地势险峻的山坳，然后停住。嘉宁帝盯着那处，神情莫测，沉吟良久。寒风吹进书房，他重重咳嗽几声，收回手，入了暖阁休憩。玉纸上一纸密信被冷风扫落在沙盘上展开， 密信上北秦王印正好落在嘉宁帝刚才抬手停住的山坳上。安静的上书房内，那封秘密送来的议和书和虎啸山重叠在一起。风吹过，信纸闻风而动，传来一阵极轻的沙沙声，仿佛在嘲笑着西北仍在固执血恨的数十万大晋将士。其实所谓天下，不过是皇者博弈，权者握盘，如此而已。西北战局虽缓，却暗流涌动，大战一触即发，两人统筹万军都不是能缓口气儿的主。弟子原本以为韩烨祭奠完安宁后便会回惠安城相助温硕，哪知他像忘了西北局势，在青南城住了下来。两人这一年奔波西北各城，难得见一面。安宁死后两人心结更甚，三月后战局便会结束，将来结局难以预料。是以纵之局势严峻，他亦罕见地忘了义军统帅的职责，没有将韩烨轰回潼关。青南城的军营驻扎在城外百米处，弟子元以往皆在军营里操练士兵传达军令，非必要很少回城。这半月，青南城的将士百姓们发现，他们军令如山的统帅不再喜欢泡在军营里了，总是在正午操练完士兵后便匆匆扛着一摞折子快马回了城主府。骏马上那冻了半年的脸总算化开了，若不是处在这严肃的战局内，靖安侯君又是个实打实的大姑娘，这一城百姓恐怕都以为他们的统帅藏了一个家人在府里头。其实这猜测虽没中，亦不远矣。韩烨不是家人，却是天下女子梦寐以求的家婿，除了弟子元。韩烨的安危干系大晋朝堂安稳，潼关兵力最盛，也有保护他的意思。他来青南城试装密室，除了戒备森严的城主府，他也不能随便乱跑。每日弟子元顶着寒风抱着一叠密折回府的时候，总会在内院长长的回廊里放缓脚步，漫不经心地朝着屋檐下抱着暖炉练字画的人瞅上一眼，再匆匆折到对面的书房里推演兵法。自从上次谈及安宁后，即便韩烨仍留在城主府中，两人却再也没说过话。书房和韩烨休憩的小院隔着一条回廊和一片盛开的冬梅树，透过书房的窗户和稀疏的枝条，总能瞧见那抹青色的身影。弟子元说不清自己每日跑回府的原因，就跟闹不明白他每日坐在窗下不时回头望上一眼到底是为了哪般。明明他最清楚，他和韩烨在十二年前就只剩下一副死局，此生无解。但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他更明白自己没办法憎恨这个人，他只是不知道韩烨之于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。弟子元有个优点，一贯想不明白的事儿总是懒得折腾清，觉得该明白的时候自然能明白，现在心里头痛快就好。所以他每日照旧在府里和军营里来回折腾，习惯地抱着一大叠兵书密折奔波匆匆，不经意又频繁地偷瞄对面屋檐下懒懒散散不知道在干些啥的寒夜。他们只隔着一院之地，仿若一体，却又如相隔天堑。弟子元那样唯我独尊的霸道性子，竟也这样一日日忍了下来，心底还有些隐秘的高兴和安心。直到半个月后，他在青南城外摘下几颗冬枣，打算扔给院外每日悠闲沉默的青年，试着和他说说话，却在跨过回廊的那一瞬生生顿住脚步，才知道自己终究是放纵了些。屋檐下画笔纸卷仍在，茶具犹冒着热气，但那木椅上却没了侧身而坐低眉执笔的青年。寒夜走了，早该如此，却又毫无预兆，连声告别也没有。弟子元怀里抱着的密折太多， 手里捏着的冬枣不小心掉落在地。他低头看着冬枣在安静的回廊里滑走，垂下眼，良久，一声叹息落下。寒夜走后，弟子园照旧厉兵秣马，照旧会在同一个时辰回城主府，照旧坐在书房的窗下推演兵法，照旧不时抬头望向梅树后的屋檐下，就像寒夜仍在时一般。直到三日后，归西的一纸密信送到他手里，弟子园眉一皱，目光扫向送信的小将。 太子出潼关了。 是，侯君。太子殿下昨日已过潼关，一路未停，向北而去。 潼关以北是郡县城，乃北秦重兵把守之地。寒夜怎会突然出了潼关？郡县城出了何事？密信只写寒夜出了潼关，却不说原因。归西受姑祖母之令保我平安，任何险地都不会主动让我介入。可归西和寒夜七年君臣，同样担心寒夜安危。若不是寒夜此行涉险，他不会无缘无故送密信来清南城。 侯君，五日后是北秦双鹿节，连兰卿十日前在郡县城贴下告示，说他会在郡县城举办祭祀大会，把北秦战死的士兵和石老将军的骨灰一起放在城墙上，供大晋百姓和北秦将士瞻仰，等祭祀完后一同运回北秦王城安葬，以示他北秦敬重石老将军，体恤郡县城子民之心。 连兰卿是近几年北秦军中崛起的新秀，用兵狡猾如狐，恶毒如蛇，深受北秦王器重。弟子元将身上的木桌连着他手中的密信一齐碎成粉末后，将士抿紧嘴，不再言语。即便他只是个小将，也知道一年前被迫的郡县城是何等惨况。五万将士守城而亡，三万百姓被坑杀，守护西北20余年的老将军战死在城头，北秦之罪罄竹难书。如今他们竟将失老将军骨灰置于城墙上任人观赏，还要带回北秦王城。若真如此，失老将军的骨灰永远都难归故土。 回潼关告诉归西，就说这件事本侯知道了。 是。 有声剧帝皇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